那个鸟是鸟是不能了呀，那不能 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哈？ 你才跟你挑台声呢、啊！ 哎呀，我在这里穷快活。哎，坐坐。 哎呦，不错不错，太才子啊！你孙子我啦，公公得了一个小孙子，我想请姜师傅给起个名字。 哎呦，哎呀，姜师傅不在，这样吧，你找九个伢去呀、啊，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名啊。 哎呀，不行不行。还是姜师傅好，姜师傅啊，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有本事，取个名字啊，一定好听。嗯，我还是找姜师傅去。姜师傅，姜师傅，姜师傅， 不就取个名吗？这是一把钱。 哎呀， 你看你看你看，哎呀，这皮子俺家都小到一块，莫非有什么大喜事啊？ 哎呀，那喜事喜事哦，我们的秀兰个男朋友啊，个头飞上门，哎，听完了，还是一个太和神。 哎呦，这可千万不得哈！ 谁说不是？所以我啊，想请姜师傅去陪一下。哎。过你娃和谁不 啊，姜师傅有姿色， 对， 有文化， 对呀， 有技术，有本事， 对对对对呀， 同男至于和谁？ 哎呀，我呀是跟我兄哥， 只可惜他不在， 不在。 哎，他到哪里去了？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 毛太哥嘞，我看你去呀和谁？ 哦吼，你去不怕我毛姑子给了你家的面子啊？ 哎呀，毛太哥嘞，你可是哪来的话呢？哎呀，来来来来来，我看呐，你去呀和谁？ 哼，你当我是大狗娘痛啊？我玄奘虚极，我又不是毛坯一锅。是， 姜师傅来得及速来，姜师傅，姜师傅， 姜师傅不才。 算了，哎， 你给他断面棍，看你两个头，没有他东家了，我们山里人连死都不要拿了。快发，有皮快发！ 我要结婚！ 你要结婚？跟谁结婚呢？ 跟风妹子结婚呢？ 那你找风妹去呀、啊！ 哎呀，我踏入机密上的东江老，我心里头可哪有蜗牛啊？ 女台不有福，我要马有盘盘。 哥，你可是造化！我当初年少子才十个时候，可是从小就给凤妹子阿牛顶过娃娃亲的。 那照你脸上去呀、 啊！你个他老赖皮！ 你放肆！ 好好好好好，你不好好管教你自己女儿，日后啊，有那个小孩 你去等台安家，等着看吧。 哎呦爹， 老公家呀， 老公家呀， 老公家呀， 毛 在呀，毛不在呀， 我扭扭的话，我是毛逃的你哎。 是啊，毛不在呀，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用的就是个信誉，一个名声呐、 啊。这种事啊，最能得人心，也最能舍人心。 还不抬出？你们清楚？ 还坐？快点还坐得住？ 这个 Q 太脑洞太给脑翻天了！ 啊？什么事啊？快把你们记得哈！ 吴三，吴三，你说。 说。 你说。 江师傅，这领着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 农委会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 废。做个咋个狗屁决议哦，连祖宗都不要了。 太白， 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 太白太叔，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回去个地方，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 毛骨斋呀，你这是从迷失糊涂一时啊，光一个种植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 加工厂一办起来，这口太闹，还有你毛骨仔说法立足的地方吗？ 让我下去啊！我恨你的村子！ 闭嘴！都给我闭嘴！ 唱的都是江浙村，唱的那个红龙江，我们想放手要让他干，我也是放手。愿被他抱一趟啊，我也想洒脱呀，很自在。没难这是和我村中心让让心被喧闹的歌不自量，这是那个李子呀，天呀嘛天天亮啊。 村长我神， 哎， 同志他们马上停工。 是， 总还是群众。 这口太闹，到底还是我们做的你天下啦！ 啊啊啊啊啊啊 你少踩毛叔上面前上回头， 不要给一番的暗料，你想害俺嫂，真是 江师傅，反正玩到河图怪得的，你还找用的啊？江师傅，我三载个不羁，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 啊？ 杀他队！ 村长，不管怎么说，这石头都快老掉牙了。 牙是我们口头咬的事情，用不得你一个外乡人来说话呀。 对 呀、 啊，舅哥爷，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大家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呢？ 你们看啊，毛骨仔，毛骨仔呀、啊，你还要不要田地？还要不要祖宗啊？你看呢，一公子孙，竟向这个外乡人说法。 江师傅说的对，听个听江师傅的。 对，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 是啊， 我村长。 对，村长。 哎，村长，这是。能不 能通过村民代表台会讨论决定。 对，马上召开村民代表台会。 对， 马上召开村民代 表台会。同志们，这村民事是我们大家的事， 这祠堂该不该修，加工厂建不建，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村这个事，村长管的不算，还哪个管的算？村长的算。 我们要 听到了， 干什么？啊！那干脆都让到这个村长哦。 这村长不是人人可以当的，可是村长是人人可以选的。 马村长，如今可不比从前喽。 莫非就能飞天呢？ 天是不能飞哦，但是要跳是可以跳的。 你们哪跑？ 只要当着村长一天，这口太傲，就是我马虎仔说了算。 村长，大家的意见你也给听一听嘛。 爹，你要再这样，迟早要被大家给选掉。 我们想操管不成， 共产党， 阿牛， 阿牛，光派把他们从毛泽东面前叫退，要不然我了你！ 你要感动蒋师傅一指头，看我不听你！哎呦喂，你个大毛头，我这个东西呀、啊！ 马虎仔，再这样下去，我看你日后怎么去修厂哦？ 哎，好端端的一个口袋脑，就比个东江佬给教了啊！ 不买， 娘个头，你一天都吃的什么风？哎，不买你！ 哎呦 ！两个头！ 村长， 爹， 滚！都给我滚！ 全都乱了套，一下子全都走了样啊！ 一座呀，人来人往，人来人往，老板一娘啊，村里有事我来办，有什么商量不商量，这男母不义一顿地皮弄，我毛骨在一等，谁敢讲啊，将军进了山，我马不在的威风一落天上，最可那般后生在，欢迎那把粉姑娘开口不是蒋师傅说，闭口就是蒋师傅讲，处处拿我同他比，越比越爱， 越比爱越无端啊， 两个头头个娘啊，清明时候同江渡，不了却又清明他，同是一把男母一，我的不该有人家，同是一个老虎白，眨眼功夫就两家， 就两家啊， 想当初啊，是我让大家把那点钱存滚流，陪他们跑一趟啊， 夫思量呀，妻思量， 越思量越想呀，越悲凉，我可是自饮凤凰自作呀，求仙翻

不留我，百感交集不坦白呀。有人把恩来表达，做村长，他真是个难得的姑娘仔，只是我背靠一旁，独坐冷灯，等看看我越是呀。想他越可爱，他越是可爱，我越难。故意醉解千愁。且讲你个烦恼呀，化尘埃。 你看你，你看你呀、啊，哎呀，一弓水刀牙，你好啊，两岸一笔有你困哦， 还是注意太阳。火炉烟得好啊！ 哦，来来， 过瘾 过瘾 过瘾了， 过瘾了， 过瘾了！ 阿伯，太叔， 马部长， 你们都采呀？ 采，我们呢也想往灶房里走，可是阎王爷总是不休啊！ 阿伯，太叔。这是我特地给你们调的一点木偶灵芝 哦， 顺其不顺 哦， 都是手政府 哦，黄土都埋到胸口里还不长神哦， 那可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哦，马部长呀，难为你还记得我们几股老棺材呀、啊？ 海飞大叔，到时候你们也得给我准备一把小主意呀、啊。 你才多大呀、啊？还早啊！ 哎，你别话嘞，国家东港老还是有两好哈，你看。这两年功夫，就把个口袋闹，那是搞的啊！ 海飞大叔，说不定我这村长也要让他倒哎！ 啊，大哥，你忙咋个了？ 哎，他最好总归是个打工仔呀、 啊！他倒是个外小人呐、 啊！哎呀，老哥啊！如今到底丝毫不同啊，丝毫拽着个扁，这内心总还 揣呀、啊。 哎呦，别太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罗，这罗浮标乡里都催着要上报啊。 哼，岂非这口袋熬的人做事缺力？天台是不是我们的天哪、啊、脑海是不是我们的脑啊，转村父老乡亲好歹一份好啊，怎能和外乡人自受有花椒那是有辣椒啊，毛不在呀，毛不在呀，你我不是吃错了老鼠药，有道是菩萨在不灵啊，总是自家的好，自家的好。 阿伯，你死得了表可死不了人呐、啊！乡里马上就要派人来， 他总有飞天的本事，我也能快冲！大少爷老朱啊， 可不能乱乱呀！ 到时候你们可千万不乱了哈！ 是啊是啊， 毛五仔呀，毛五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张， 大少爷老朱啊， 他不，他输。 老朱啊！ 大伯，哎呦，哎，哼，哎呀，大伯，大伯， 毛村长，毛村长，我来问你，坏妹子都坏在你屋里门口了，你还到底管不管啊？ 谁叫你上这么一个耳光啊？ 嘿。耳棒啊，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耳棒还是三棒。 我

看那条人称说好人有好报，却为何对德三国如此不公道？ 虽然三年未满，但是我一定会把他三年的工钱给他补齐。 你补得了他三年的工钱，可你补得了他嫂嫂的心吗？爹，把姜师傅留下吧。事情到了这样，只有你才留得下。爹，我有死的早，是你激动的。有斗牛一手把我拉扯到，现在自己想起来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不管什么时光，不管什么场合，我从此有着自己的心思了。 凤妹，这不是你的错。凤妹， Thank you.

个姑娘谁得能困上了还不破上了啦爱爱啊醒醒啊到自家房里去困醒醒啊罗汉水他其实把我的罗汉水也弄到手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是沪剧《罗汉前》选段。听众朋友，再见。